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二版本的超模养成记，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教练呢是蜜桃健身工作室的王庆凯教练，也是我的教练。王庆凯教练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不要紧张哦。 大家好，还是有一点。 他很紧张的。 为什么呢？ 就是可能第一次就是来做这种节目吧。 那我们问一下我们的那个庆凯教练，你做这个教练大概有多长时间？ 叫王教练吧。 王教练。好吧，叫王教练。 大概从2015年到现在快4年左右了吧。 哎，我其实问一个稍微有一点业余的问题，虽然我也知道，但我就很好奇，就是印象中啊，就是健身教练都是那种块儿很大的，但实际上在健身房看到的很多教练其实没有，比如说今天王教练你看起来的身形其实是比较苗条的这种。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教练的身材未必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就是肌肉块特别明显的那种，是吗？ 对， 是这样的。其实 他是穿衣显瘦，脱衣是有肉的， 就实际上是那种属于不是那种肌肉块特别大但是线条很好的那种，是吗？ 他是有块的， 可以这么说。 你为什么总不让人家自己说？你这都天人打是吗？ 对，因为其实练大只的肌肉其实还是蛮难的。对对， 那是看天赋是不是？ 对对对，天赋还是特别关键的。 你的基因是不是能允许你的肌肉扩展到那个程度？ 对对对， 好， 还是要付出特别多的努力才行。对，确实是特别辛苦的。 对， 所以说我说如果说一个普通人啊，利用所谓的下班时间每天坚持练到那个程度，是不是其实很有难度？ 对，相当有难度了。其实就像你每天只学一点点习，然后就像考清华这种。 明白，就他也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专业训练才可能达到我们离就是大家通俗意义上的那种类似像施瓦辛格这样的肌肉 天呀 程度，是吧？ 天一，你的目标是施瓦辛格吗？ 我没有说过呀，这句话为什么会从你嘴上？应该是我说才对吧？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只想让自己赶紧减掉几斤肉。你知道在镜头上看到自己的脸的时候，就很想说把那个肉直接拽下来2块多好。 其实今天呢，我们请王教练过来呢，也是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其实在健身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形成很多的误区。就比如说你说这个仰卧起坐能不能减我们的这个腹部的脂肪？你知道吗？其实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做仰卧起坐还是蛮厉害的。 现在 高中， 你的前提是高中，所以说现在不是很厉害的是这个意思。 而且我当时我觉得以现在的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就是自从健身之后知道这个标准的动作之后，以前做的那个动作是不太标准的。 就是体育老师没教好的意思是吗？ 不是体育老师的问题啦，是我的问题。 这没好好学的问题。 对，然后当时就是做的很多，一分钟能做61个。 那个时候有体育，高考是有体育要求的吗？ 中考 的时候 对 是有体育要求的。 所以当时做的很多，但是现在发现就是不对，而且我当时发现，哎，做这么多，为什么肚子还是这么大呢？就很奇怪。 你这个词都换掉吗？什么叫这么大？ 就很肉嘛。 肚子上可能还是有些赘肉啊。 对，今天呢，我们也是选了好几个话题来跟大家说一下健身的误区有哪一些，也教一些大家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和平时健身的一些基本的动作。 好， 嗯，好。首先呢，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二版本的超模养成记。哎呀，总是不太习惯， 想说周六版本的 周 草 和周日 是吗？ 对。好，快介绍自己。 哦，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还有我们今天的另一位嘉宾是蜜桃健身工作室的王庆凯教练，也是我的教练。庆凯教练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又打招呼了。 好，那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看方式吧。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对，您也可以找到我们网络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相信今天很多在我们网络端收看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宅男宅女还是健身狂人，我觉得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收获一点有用的知识。 没错，是的。哎，好，我们先来说一下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 好， 是实际上你可能对西瓜有一点点误解。我们其实知道西瓜的糖分其实还是蛮高的。 对，到底什么误解呢？对，有什么误解？我好好奇啊。我就喜欢有误解吗？我就觉得西瓜夏天冰冰的吃起来蛮好的， 蛮舒服的，是吧？其实西瓜虽然是比较就是含这个糖分、 啊、咱俩太没默契，你说糖分我说水分。 对，糖分是很多的，而且它可以快速的吸收这个碳水化合物，但其实它单位的热量并不是很高。它的热量不是很高， 所以吃西瓜不会胖喽。 对，也就是哎，你听我说完了，也就是100克西瓜仅含30卡路里的热量，而100克的苹果则有52卡路里的热量，相当于西瓜的一点六倍。然而，一个苹果通常这个仅重是200克，但是一个小西瓜就是小点的也得5斤，所以适量的吃西瓜，开心你我他。就你适量的吃它，它不会长胖的。 但我知道苹果有个特性，就是你它虽然它的卡路里是这些，但是你消耗它所需要的卡路里是比它本身卡路里还要高的。 对， 所以吃苹果比较不容易肥胖，而且有助于你减肥。 因为我们知道苹果呢其实是属于是减肥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食品。 对，所以说西瓜在这个属性上应该还跟苹果不太一样，对吧？ 是这样。 但我觉得西瓜有其他好处吗？因为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跟健身相关的话题，但是西瓜本身比如说清咽利喉啊，主要是夏天补水啊，我觉得它有很多这个水果本身的营养成分对身体都是好的。 是，我想 只要不过量吃就还好。 对，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吃，就包括现在以吃西瓜的那个方式都是很野蛮的那种形式，就是拿勺筷，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是直接抱着砍的，那个叫野蛮。 没有，就是切一半，然后拿勺 可就是 筷着吃， 半个西瓜整着吃那种。 对，那样很爽，我觉得就比那切开的那样咬着吃要强。 说实话，我一直不是很爱吃西瓜。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懒得吐籽儿。 你可以买无籽的西瓜，现在有无籽西瓜。 那也还是多多少会有一点，只不过它不是你不用刻意吐出来而已，所以我就不喜欢吃这种带籽儿的东西。 好，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是什么呢？天一， 你让我说的哪条？因为你前面写了好多条。 健身男 教 练， 健身 教 练是吧？好，那我先给大家抛出一个疑问啊，你们猜一猜，如果一位健身男教练连续挑战吃一个月的垃圾食品，结果会怎么样？ 我不太想猜，我想问一下我的王教练。 对， 教练，如果你现在吃了一个月的垃圾食品的话， 对，什么汉堡、薯条啊， 就是 高热量、 高热量的 炸鸡， 对，什么米饭啊、大米饭、啊、这样子的，你 鸡淋， 就是你的这个肌理会产生变化吗？ 就是可能会胖一点点， 一点点，大概什么程度？ 就是胖，应该就是3-5斤左右吧。可能都没有3斤， 但其实我觉得男生如果胖3-5斤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 应该不会太明显啊。 对， 那因为你是说我们那个教练是就属于脱衣有肉型的吗？那我好奇，那你的肌肉线条会不会因为这一个月而消失？ 就是可能腹部会有脂肪会稍微厚一点，脂肪层会稍微厚一点，但其他位置比如说手臂什么的，基本上可能算是没有什么变化这样。 嗯，就是腹部， 对， 哎，就是也就是我们的腹部其实最不好练肌肉的是吗？ 就是它会更容易的囤积这个脂肪，哎， 囤积脂肪， 囤积脂肪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稍微一不练，它就可能回去。 哎，对对对，就会囤积一些脂肪。 哦， 对，我觉得这个问完之后，这条消息还有必要读吗？可能大家都猜到结果了啊。是这样啊，那个我们俗话说，这个脸是父母给的，身材是自己给的。 嗯、 那这样呢，就一位国外的男教练，他做了这项挑战，就是吃垃圾食品多久就会让你辛苦练出来的腹肌消失。首先啊，在这个开始之前呢，这位教练呢长相十分帅气，尤其他这6块腹肌啊，这个上面形容是如刀刻般的视觉，就是练的那个棱角分明的。这个6块腹肌，当时他的这个体重是84.5千克，应该说是身材是比较不错的。 嗯， 结果他吃什么呢？你想想，他第一天就吃下了4980卡的热量，其中包括了汉堡、薯条、可乐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食品。 那我可能每天都进食这么多。 你不能跟人家比，你知道他那个汉堡是怎么放置的吗？这个，比如说咱们直播这个台面是一台面的汉堡。 好， 你一顿饭， 我可能也 是一天你2-3天都吃不完这么多，好吗？ 好， 然后接下来的。他大概我直接跳着说吧，但是他每天都在做记录，大概过了5天的时候，那肌肉腹肌的变化还不是很大，那他就继续这么吃，到了第12天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肌肉的线条已经开始渐渐模糊了，就是看得没有那么清晰了，但是还是能看到这个肌肉的。 嗯， 然后我们看到了第20天的时候，可怕的一幕，他的小腹已经开始隆起了， 就没有肌肉了， 就是有点要变胖的节奏。 嗯， 然后我们看看，直接跳到 天天这么吃谁不胖，我的天， 第30天你们猜怎么样，那不仅是小腹隆起，就完全腹肌看不见了。 嗯， 他整整长了4斤的脂肪，我估计他这个没有完全用体重来衡量，可能是与他的这个体脂率啊，他长了4斤的脂肪，而且他的这个腹部不仅没有肌肉，已经那个肥肉可以用来跳舞了， 嗯， 就点起来会颤的那一种。 这是多少天？是 30天。 30天的时候，也有一个月是吗？ 就是整整一个月。嗯，所以只要你不控制饮食，那么一个月的时间就足够让你的腹肌消失。 也就可以让你练这么多年的腹肌，让你完全消失。 他是一个健身教练，理论上他的新陈代谢率应该就是比普通人应该 要 更高的。 对对。 所以一个月过去了，他仍然腹肌没有了。这就是所谓的3分练7分吃。如果你控制不住嘴的话，那么你的好身材，辛辛苦苦练出来的好身材就会付之东流。 嗯， 这点我也有体会。我曾经减肥有段时间很瘦， 啊， 就是 有一段你确实是 瘦 了， 但你认识我之前， 但是我认识你之后有一阵你也是瘦的。 对，就是那段时间坚持练了，但那段时间真的是瘦的很多。 嗯， 大概在1年的时候，我这个真的是有计划自己的这个饮食嘛，当时控制的很好，体重就蹭蹭的下。嗯，所以我就觉得我那段时间体重掉的有点夸张，2个月我掉了40斤，我当时觉得这个速度是不是太快了？ 是有点快，对对， 但是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真的减肥，这速度真的是很快。然后那接下来半年的时间，因为有一些事情，家里面的事情就没有再继续锻炼，我就感觉这个体重开始往上蹦。了10斤，我觉得也还行吧。 而且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新陈大部分人的新陈代谢会越来越慢。 我这1-2年时间年龄还没增长那么多。 不过你现在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你真的已经开始 慢了。那个今天节目要不先结束，我先走了。怎么说到这点上来了？ 真的， 我想跟你说，后来我怎么一步步又胖回来的？大概半年是长了10斤，我就觉得还好。然后中间又有断断续续的，哎，可以吧？ 可以。 大概断断续续锻炼了一段时间。 嗯。 然后体重呢就又长了10斤， 又长了10斤， 就是因为断断续续没有持续嘛。 然后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彻底在放弃自己的时候，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不过我真的觉得你这个整个夏天，因为我们一直在见面也在做节目， 嗯， 我觉得你真的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我保持得非常的好。 对，他就根本一点都没有瘦。 一点都没有瘦。 是，然后也没有说怎么太胖吧。因为他可能经常穿深色的衣服，我看不出来也。 好，这个话题不，我们听下一条消息。 好，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月就是这样猛吃，我们的这个肌肉线条可能会没有。但是一梦今天要说的呢，这一条呢是一宿不睡觉，新陈代谢会崩溃。 哎呀，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一宿不睡可能稍微夸张，但是熬夜到深夜 就是常有。刚才你说的是猛吃它可能会变胖， 对， 但是你知道吗，熬夜就是通宵的熬夜也会变胖，它会通宵之后身体会倾向合成脂肪分解肌肉。所以我在怀疑这个教练是不是也在不睡觉光吃饭。 也不会，因为他只不过是长了八斤的肌肉，4000克的肌肉。 对，就开个玩笑了。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研究者进行了一次临床试验。那研究者呢，测验了15名健康男青年，这个通宵前和通宵后的组织样本，发现呢，一宿不睡觉呢，竟然会改变身体新陈代谢的方式，脂肪组织倾向于合成脂肪，肌肉组织呢也会被分解，也就是说，你的瘦肉减少了，肥肉增多了。 那我还想问问我们的这个教练王教练，是不是这个理论来说，睡觉等同于减肥，或者说不睡觉等于增肥？ 可以说睡觉其实是在减肥的，因为脂肪是通过我们呼吸就排出体外的。呼吸，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就会发现这种，就是比如说我在早起的时候，就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是最瘦的时候， 对， 我的小腹是最平坦。 我每天都是早上起来然后方便完之后去称体重。 哎，对，就是这样啊，早上起来去称体重，因为早上起来是最瘦的。那为什么晚上吃完的夜宵早上就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通过一晚上的这个睡眠的基础代谢，然后把你的脂肪呢通过你的呼吸排出体外，就这样的。 所以说想减肥睡好觉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对对，还要多睡觉。 对，我们刚才说管住嘴，现在还是要按时上床睡觉，睡觉还能帮助你瘦身。 管住嘴，迈开腿，然后还要睡觉。 对，不要熬夜，不要玩刷手机刷到深夜。 对，其实之前呢，我相信也在健身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唠叨过几次啊，就是长期的睡眠缺与失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的整个的过程。 对， 比如说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呢风险上升啊，这些有关，其实都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睡眠不太好，所以健康人就已经有了这个体重增加的风险了。 而且我们不按时睡觉，经常熬夜的话，它影响还不仅仅是你会变胖这么简单。 嗯， 我们的心肺功能也好，我们的整个的头脑状态，有很多病都是因为你不好好休息就缠上了你。所以好好睡觉，你才能杜绝这些疾病的困扰。 是的，没错。那么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晚上不睡觉，你的肌肉也会越来越少，脂肪会越来越多。不过呢，研究者呢现在还不清楚这些变化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程度的影响，也还不清楚更长时间的睡眠缺乏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所以都在进一步的研究当中。总之呢，还是稍微捏一下你身上的小肥肉，然后早点睡吧。 捏捏肥肉就想睡觉了是吗？啊，那我现在就应该去睡觉了。这个肥肉捏起来真的是相当的， 你一般几点睡觉啊，天一？ 我说实话，我最近一段时间真的非常的忙，熬夜到凌晨4-5点也是有的。尽管我主观并不想，但客观你有些工作要做。 凌晨四五点，然后你早晨几点起？ 我每天固定的时间应该是7点到7点半之间，那什么时间醒看闹钟什么时候能把我拽起来，大概是这么一个规律。就我起床时间非常规律，哪怕周末我应该8点钟应该也左右起了。但是 这就是老的预兆，你知道吗？我最近就是这样。 我不是想起，是必须要起，因为有事。 不是你周六啊，周六周末你看你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这样的生物钟了。 因为每天上班呀。 你发没发现其实老人的觉就很少。 那我跟老人区别， 所以我跟你说，你就去快，就是在 这件事情我就要争一争。老年人是因为觉少的睡不着，我是因为必须要起，因为经常在周末嘛，也 有 活动。对，比如说周六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我们美妆的知识，你就要早起要准备啊。 对，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其实总之还是一句话，大家一定要早睡早起，身体好。 对，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 为什么说控制饮食不等同于节食？哎，这个东西大家要好好听一下。 控制饮食不等于减肥呢？ 不等于节食， 而不等于节食呢？嗯， 对啊，我也想知道嘛，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内容也挺多的啊。嗯，其实我们如果说有过减肥经历或者健身经历的人，一定听过说减肥一定要控制饮食，因为控制饮食的这个词语好像觉得就是要节食，所以很多人走入个误区，就是不吃饭，由此来这个要减肥。那我们今天到底聊聊这什么叫做控制饮食和怎么控制饮食啊？第一个呢，就是要规律的进餐。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不吃早餐啊！再强调一下，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吃早餐。一天三餐呢，按时来吃。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甚至可以把三餐分成午餐来吃。但是夜里千万不要吃夜宵。也就是说，如果你吃夜宵的话，就特别容易变胖。 我曾经看过一个帖子，就是如果想减肥的朋友们呢，可以就是你就是尽量8点之后就不要进食，还是7点之后不要进食。然后等到11点的时候，你上了床，感觉有一些，就腹中有一点饥饿的感觉，第二天早上你就会瘦。 我的饥饿感不是11点才出现的，我如果说8点之后不要进食，咱7点说啊，比如说我7点钟吃完了晚饭。那么我大概在9点的时候就说，哎呦，我要不要再吃点东西？ 所以你才会有这个肉肉。 哎，你那胳膊还好啊？ 得了吧， 都长在肚子上了。跟脸上了， 对， 其实我想说的是个早餐的重要性，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一旦你早餐不吃的话呢，那你整个一天的新陈代谢都会受到影响，自然而然也比较容易胖，而且不吃早餐可能带来的问题有很多，最简单的来说，你早上的这工作状态可能就不会很好，然后午餐也可能会吃的比较多，总之会对你一天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早餐一定要吃，这也跟我们刚刚上一条说的坚持早起可能有些关系。 对，而且早餐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的早餐比如像经常会吃一些小笼包啊、油条啊、豆浆啊、米粥啊这样的中式早餐。但其实我们早餐的话也是要就是有蔬菜有水果的，对，营养要均衡。 好，中式早餐里不太包含这个水果。 对， 大家不太习惯在早晨吃水果，但是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早午餐之间可以补充一点水果这些啊，来丰富一下自己的营养。 对， 第二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到的是，眼睛也能参与到进食当中来啊。比如说进食的时候用小的这个碟盛满饭，它会有种让你吃了满满的这个一桌的东西的这种错觉，就是说你的眼睛欺骗了你的神经。你看我们吃一大碗饭满满的，你就啊我吃的很多，但今天我们换了小碗，你盛的满满的，其实你也会有类似的体验，但实际上你吃的肯定是减少的。所以用这种小碗小餐具来吃饭也可以帮助你控制饮食。那刚刚说到这个控制饮食，我们说具体吃什么，首先蛋白质一定不能少，在你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应该多吃鱼啊、鸡蛋呀、瘦肉、豆腐，因为蛋白质是抑制饥饿的妙方。因为我觉得减肥控制饮食最大的克服的难题就是饥饿感，大家总是想要吃的那种饱食的感觉，那蛋白质可以在这方面帮你抵挡一些饥饿感。还有就是维生素 B6 和镁控制饥饿。如果你一天到晚总是感觉饥饿，你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和镁，适当的补充它们呢，可以帮助你平衡体内的荷尔蒙波动，从而控制饥饿。就是总之你要战胜你的饥饿感。 没错。 然后呢，最后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减肥观啊，因为减肥绝对不只是节食啊，不是节食，不是不只是啊，减肥一定不是节食，而是改变习惯。减肥最成功的人是不会节食，而是改变吃东西的习惯，戒掉吃高热量食物。 对，你比如说小雨就是啊。 对， 而且小雨吃，他跟我说其实火锅是不长胖的，只要你不蘸那些料就可以了。 真的吗？ 对，只要你不蘸料就可以吃清汤锅哦。 清汤锅不蘸料， 对， 我为什么还要吃火锅？我在家里面直接水煮肉片就好了，水煮鸡胸肉是不是？那我干嘛要去火锅店？ 要那种氛围吧， 就是错觉是吗？我在吃火锅，实际上就是水煮鸡胸肉。 对，有点那种类似的感觉。 那就算不要吃火锅了。 反正要不然人家小雨的身材保持的那么好。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王教练，就是如果说我就是真的很喜欢美食，那我也想刚刚提到很多要控制这个饥饿、控制饮食的方法，我能不能适当的放纵一下自己， 可以 不会让自己变胖？ 可以适当的放纵，就比如说咱们经常来讲要吃这个欺骗餐什么的，就比如说你在锻炼一段时间之后呢，你有一定成效了，其实你是可以犒劳一下自己，吃一顿好的，对，然后再投入到这个健身当中来， 就是说 这样。 那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呢？我可以欺骗自己一次。 欺骗自己，比如说半个月，哎，一个月什么都可以。 半个月、一个月， 半个月和一个月 吃一次火锅，其他都吃白水煮鸡胸是吗？ 其实也没有必要严格的这么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对，尤其是在前期，其实一定要慢慢来，心态放平和才可以。对，像如果你一开始就特别严格要求自己的话，其实会坚持不下去的，对， 就觉得这太难吃了， 对，太痛苦了， 报复性饮食就吃回来了， 对对对， 会这样的，因为当时我就是也没有那么夸张，就有一次是这样的，就是、 报复性饮食 也没有，就当时坚持了半个月，就是不吃晚上不就不吃什么东西，然后就那天晚上就是突发奇想，就哇，好想吃一盒泡面呀，然后我就去楼下买了一盒泡面，吃一根火腿肠， 然后 吃了一个那个鸡蛋，就是塑料包装的鸡蛋。 那这么听着也还好吧？这一顿饭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然后第二天我都排出去啦，然后我去健身啊，其实没有胖。 对呀，你这个例子完全没有说明你刚才的观点了，就是你也没有变胖啊。 就是，但是我最近是长期这样的饮食了。 哎、刚刚你这个问题，我顺便再问一下我们的王教练。刚刚那个一梦说到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晚上不吃东西，这样对减肥真的好吗？ 不好。 对对对，其实不太好的，正常一日三餐都是要吃饭的，对对对， 就晚上还是适当要吃， 对对对对， 只要咱别吃大鱼大肉，别那么晚吃，睡前别吃， 对，有句老话不是说早上吃的要像皇帝，然后中午吃像大臣，晚上吃的要像乞丐一样嘛，就吃的简单一点就可以了，像乞丐一样。 嗯，我们大部分人是一天可能早晨不吃饭，中午晚上都像皇帝， 哎对对对， 所以就变得很胖， 就是亚健康了嘛， 亚健 康。 只要咱别吃大鱼大肉，别那么晚吃，睡前别吃。 对，有句老话不是说早上吃的要像皇帝，然后中午吃像大臣，晚上吃的要像乞丐一样嘛，就吃的简单一点就可以了，像乞丐一样。 嗯，我们大部分人是一天可能早晨不吃饭，中午晚上都像皇帝。 哎，对对对， 所以就变得很胖， 就是亚健康了嘛。 亚健康， 对，因为人在早上午的时候，这个代谢是最快的，所以一定要吃早饭。像刚才您也说了，对吧？ 对， 像晚上其实代谢就会越来越慢，然后你接近睡眠的时候，然后如果你再吃饭的话，它会很容易就囤积到你自己的腹部了，是这样。 那吃水果可以吗？ 水果可以吃一些糖分比较低的，也是可以的。 木瓜、 菠萝什么都可以。 菠萝 对，梨什么都行。 我喜欢吃桃子， 桃子不行，桃子还是 糖分 量 高， 对， 而且碳水化合物。 对，其实基本上水果这些都可以，但是不要吃太多就可以了。 一个桃，现在桃都很大，这么大一个桃，我吃完之后真的觉得挺饱的。但是这样是太， 其实晚上是可以吃点蔬菜，比如说什么玉米啊、西红柿啊、黄瓜、胡萝卜都可以，这种。 那可以蘸酱吗？ 对， 可以蘸酱。 蘸酱的话可能不太行。 对， 明白了，就是我喜欢的吃法一样都不能吃。 对，你觉得舒服的吃法其实都不太， 就 不是很合理。你包括锻炼也是，你当你很难受的时候，就是你在慢慢变好的时候， 所以就是你总之要调整自己的习惯跟自己的这个过去的错误的时候，我喜欢对抗一下，好身材还是要靠毅力撑起来的。 是的，那我们第一时段的潮流风向标呢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呢半点之后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时段，让我们的王教练呢一起教我们一下这个健身的误区都有哪一些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半点再回来哦，不要走开。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8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17:30，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二版本的超模养成记，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意。 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嘉宾呢，是蜜桃健身工作室的王教练，欢迎王教练。 Hello， 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王教练呢过来给我们讲一下健身方面都有哪一些误区，因为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健身呢也是越来越普遍了。就是小到一些学生党啊，大到就是现在的一些成年呀、啊、或者是一些工作群体， 对， 还有就是甚至是已经步入了中老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都会去健身房健身。 对，因为觉得随着我们国家经济水平、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形象、关注自己的身材。正所谓这个长相是爹妈给的、但是身材是我们自己给的。你可以选择把自己吃成一个大胖子像我一样，你也可以把自己雕刻成一位精致身材的美人像一梦一样，怎么选择看你。哎，我今天是不是夸你夸得很好？ 捧我捧的让我有点不习惯。 对，其实你又没有那么坚持锻炼，所以我觉得把后面一句话改一下，你也可以把自己身材雕刻成像我们的王教练一样的比较好的。就这样，是不是你就舒服一点？不会说你了。 不是，但是我说实话，就是一梦现在有了锻炼的意识呢，真的要靠这个节目。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超模养成记的节目，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应该是小雨，对吧？ 对， 他真的是带动了他身边的一批人在健身。 我也在他身边，完全没有把我带动起来。 但你没有天天跟他在一起啊，几乎你甚至有时候不跟他聊天。对。 你说的好像我们关系很不好似的。 没有啊，就是很少联系嘛。 也没有啊，我们是同事，怎么会很少联系？ 所以啊，你才会 so fat。 那个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我先走了。 所以你要就是向他学习。 没有， 咱不说别的， 开玩笑了。 小雨的这个健身的这一部分，我觉得他确实搞得很不错。 我想说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如果想让自己变好的话，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 对。 其次是我们需要特别正确的方法。像我是光有精神动力， 对， 但其实一直不得其法，因为我一直没有说请专门的教练指导过自己，都是自己在那个跑步机上跑一跑，跑一跑，然后看自己会不会瘦。那这样可能在我的健身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误区，导致我虽然每天在狂练，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 嗯， 所以说今天可能很多我们正在网络前和收音机前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会有同样的误区，看看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有没有你也中招的。如果有的话，竖起耳朵，拿起小本记下来，回头改变一下自己健身的方式，效果可能就来了。 对，而且这些健身的动作呢，你在家里也是可以完成的。 对， 因为现在我们说健身房不过就是你从家里一步到了一个 一个很多人一起健身的一个地方而已。其实你在家里很多的时候也可以完成这些动作， 因为有些时间，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整段的时间去健身房。 对对对， 健身的方式，效果可能就来了。 对，而且这些健身的动作呢，你在家里也是可以完成的。 对， 因为现在很，我们说健身房不过就是你从家里移步到了一个很多人一起健身的一个地方而已。其实你在家里很多的时候也可以完成这些动作， 因为有些时间，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整段的时间去健身房。 对对对， 你可以用零碎的时间在家里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 对，有氧和无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到底有哪些误区吧。 好，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样吧，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教练，我想问一下教练，就是你一般情况下会经常碰到学员，他们最多的碰见的一些误区是什么？最多碰见的误区是什么？ 最多的误区啊，就是如果女性的话，就是可能练一练就会变成那个金刚芭比。 就是脸很可爱，但身体的肌肉过于发达和结实。 对对对， 就有点这个脸跟身材不对称的感觉。实际上会这样吗？ 实际上就是非常非常难。 就是你想练成这样，估计你也练不成，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想多了，完全 对对对，完全想多了。对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女性当中，她本身体内雄性激素就是特别少，所以说你要想练成金刚芭比那样子，你需要比男性还要付出多好几倍的努力才可以。 但是真的有那种金刚芭比？ 对对对。 而且是不是需要大量的时间专注在这件事上才有？ 对， 配合科学的方法，教练一系列的步骤才可能达到。 对对对对，才有可能达到。 还只是可能 达到， 还要看你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自身的条件。对，包括有可能因为你的体内雄性激素不足嘛，因为肌肉就很难生长，所以你有可能还需要一些外界的这个雄性激素的注射， 一些相关的药物制剂， 对对对， 辅助帮忙， 对，你有可能才能达到这种状态。 所以说就是你各位爱健身的女生朋友们，你们可劲儿练吧，你们有那么多时间吗？你们不上班了吗？你们不约会了吗？你们不化妆了吗？你真的练不到那个程度。 是， 所以说 其实我们女生大部分崇尚的还是那种身材，就是只要看起来不胖，然后穿衣服还挺显瘦， 比较紧致就可以， 对， 紧致就可以了， 对， 不一定就现在就包括前几年比较流行的那种筷子腿啊，然后就是胳膊细的，就已经这么细的那种，其实并不好看。我觉得还是要健康美是美的。 还是有一些肉感的，其实对。 对对对 对，而且女生的身体的脂肪含量本来就是比男生的脂肪含量要多一些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自然就好，不要刻意追求那种过度的肌肉，或者说是特别的 瘦 都不是对的。 我记得前一阵子啊，听我一个好朋友说，他看到了一个新闻，那个新闻讲的就是一个女孩为了减肥，她当时她应该是1.6米的个子，个头190斤。 有点胖， 有点胖， 有很多点胖， 有点胖。 然后呢，他就是从小呢就可能比较受歧视吧，就是胖啊，就小朋友说啊，你个胖子啊，怎么怎么样，他心里呢就有很大的压力，于是呢就开始发愤图强要减肥。但是他的发愤图强并不是健身，而是节食。但是你知道那个体重的人，他一旦节食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的一些病就会过来，比如说低血糖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时候他有一天就控制不住，然后吃了很多东西，于是呢就开始催吐。催吐是什么？就是抠自己的嗓子眼，让自己把刚才吃的东西再吐出来。 我曾经也做过这样的行为。 于是他就觉得，哎，那这样的话我既吃东西进去了，然后又有饱腹感，然后又吐出来，哎，也不会长胖。于是呢就形成了一种习惯，而且他是每一天都在催吐。然后现在你知道他多少斤吗？ 多少斤？ 现在他1.6米的个头，61斤。 你不能这么说，这么说会有人效仿的。 不是，你听我说呀，他现在已经得了胃癌。对， 你是真的认识这个人？ 我不认识，是我朋友看到的新闻。 哦，新闻。 对，他61斤，得了胃癌，就是因为催吐导致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效仿。 那我这么说真的是有点心有余悸。就是我刚提到我有那个要减肥那段时间嘛，就是我为什么要减肥呢？是当时真的有个很可怕的实现在等着我，因为我要去参加同学的婚礼，要当伴郎，你知道吗？周围一群人都是那种又高又帅身材又好，唯独我一个胖子，我真的觉得自己不能出现在那个人群当中。那我时间就只有2个月了，只能拼了命的减。那除了每天加大这个锻炼以外，有的时候晚上真的会挺不住要吃的，因为太饿了。 对对对。 然后我 吃完之后呢，我自认为自己天生比较适合善于吐这个吐，不要怎么催也可以吐出来。然后就身边健身的朋友跟我讲说，你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这对你的身体伤害很大，你现在可能感觉不出来，等你感觉出来的时候就晚了。 对，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催吐之后呢，就默默的不做这件事，因为其实催吐也是一个很痛苦的。 因为还好你不做了。 我不做什么了？ 就还好 不催吐了是吗？ 对呀、啊、对呀、啊。 对，反正也胖起来了嘛。 否则我现在看见应该就是30斤的天一吧。 30斤那只是骨头的重量好吗？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让我们教练来说一下这个健身的误区吧。首先我先说一下，仰卧起坐能不能减腹部的脂肪？ 这个其实基本上来讲算是不太能减的。 嗯， 对，因为像仰卧起坐包括咱们卷腹来讲啊，其实都是肌肉的一种锻炼嘛。 嗯， 因为肌肉的锻炼它其实就是在强化我们这个肌肉、 嗯、 对吧，就是你肌肉变得越来越强，但是它再强它也是藏在我们这个脂肪层下边的。 嗯， 对吧，但你要去把这个脂肪减掉的话呢，它可能强它就露出来了，是这样的。对，所以说仰卧起坐呢并不能减掉我们的腹部脂肪，就像这个比如说搓衣板、 嗯、 它上面铺了一个这个棉被，那个搓衣板它这个棱角再分明，它这个棉被特别厚它也显露不出来、 嗯、 但你必须得把这个棉被给它剪成一个比如毛巾被，那你可能这个就会 棱角才能、 哎、对，就显露出来了。这样所以说减脂肪的话呢，还需要通过一些做一些减脂肪的运动，包括有氧运动啊，包括控制一下饮食啊，就可以达到了。对对对，控制饮食。对、 嗯、 所以说单纯的仰卧起坐是不能减脂肪的。 对对， 就说我的运动如果只有这一项，你的腹肌可能真的很发达很有力了，但是你可能看起来没有腹肌的样子、 哎、 因为都被你的脂肪盖住了。 对，就藏起来了。 嗯， 对 对, 对， 所以必须配合其他的运动才能起到这个减脂。 对，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就是晚饭吃多了，那我晚上我做点仰卧起坐，我缓解一下心中的罪恶，但其实是没有什么 用 的。对对对， 还不如出去跑两圈， 还不如出去走两圈，这样 走两圈都是效果好。 对对 对, 对, 对，走两圈都可以。对， 或爬爬楼什么的。 哎，对对对。 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没有感觉到肌肉酸痛，是不是就没有练到位啊？ 这个不能说的这么完全的绝对啊、 嗯、 因为这个肌肉酸痛呢，因为就是主为什么会酸痛呢，主要产生于咱们这个乳酸的堆积、 嗯、 这个乳酸堆积就是身体代谢出来这个代谢物嘛，就它堆积了它就会疼痛，对不对、 嗯、 但是这个堆积的多与少，就多的话它就会特别疼，少的话它就不怎么疼，不能来判定这个运动到底运动表现是否良好，就是也是看你的状态。就比如说你前一晚上确实没有怎么睡觉，比如像您就是比如睡2小时是吧，然后去锻炼了，然后你就练的时候就特别困，然后还没吃饭，然后也特别饿，没什么力气，那你练得不好第二天不疼，哎，这肯定是正常现象，你就是没练好， 就是没练到位。 哎，就是没练到位。但是如果你睡得特别好，然后也吃饭也吃得特别好是吧，你练的时候呢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发力感觉也不错，也非常累，第二天不疼也是正常现象。 嗯， 对，也正常现象，但就是取决于你当时运动的表现，是这样的、 嗯、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练尤其是力量训练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会在练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那种酸胀感。 哎，对，充血的状态。 这个感觉如果没有，是不是证明我这组力量训练没练到？ 嗯， 对，也正常，但就是取决于你当时运动的表现，是这样的、 嗯、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练尤其是力量训练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会在练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那种酸胀感。 哎，对，充血的状态。 这个感觉如果没有，是不是证明我这组力量训练没练到位呢？ 就有可能你该发力的肌肉地方没有发力，就比如说练到位、 嗯、 就比如说咱们今天练胸肌，但结果你第二天是手臂酸，胸一点感觉没有，那你可能胸就是没有练到位。 没有练到位。 对对对，因为你注意力不够集中。像咱们正常力量训练的时间呢，就需要控制在40分钟左右。 嗯， 对，40分钟左右，因为你超过40分钟之后呢，你的注意力就不够集中了，就会分散掉。 哦、 对，就是你不够念动一致了，所以你这个注意力无法集中在你的这个某一块肌群上，所以这块肌群的感觉自然而然就差了。 明白了， 对、 嗯， 所以说就是你在专注于某一块的时候，它产生肌肉本身在你练的过程产生这种酸胀感，这说明你练到位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 如果这个时候不酸胀，要不就是你的力量这个重量太轻，要不就是你的发力位置不对。 对， 所以说 只要你这个注意力 足够的集中，包括动作也是基本上算正确的话，基本上都会有感觉的。 明白了， 对对对，都会有感觉。 所以说就这个层面，这个标准还是给大家一个提示的作用，如果你感觉不到疼痛，说明你没练到位。 对，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个问题。那我想，哎，刚才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锻炼过后一停止就会发胖吗？也不一定吧。 对，不太一定，其实不太一定，因为你 就是不一定会发胖，但是可能肌肉会松懈一些，是吗？ 对，因为首先如果你不锻炼的话呢，你的行为代谢呢就会停止，就是你通过行动产生的消耗热量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你还继续保持你原来这个饮食的不变的话，那你肯定多摄入的这些热量它消耗不出去，那就会转化成脂肪囤积起来。对，因为囤积脂肪呢，比囤积糖原要划算的多，因为同等脂肪在就是细胞在释放脂肪的时候会消耗多余糖分的这个热量供身体的功能。就是所以囤积脂肪会特别划算， 所以身体就会不由自主的多囤一些脂肪， 多囤一些脂肪。 对， 而且它会特别习惯性的囤积在咱们的这个腰腹部， 所以就是腰会容易变粗，肚子容易变大。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走在街上经常看到很多男士，我们觉得他好像看起来这个腰部略为丰满，好吧，略为这词实在是太轻了，特别的 就是有点鼓吧， 就是肚子鼓起来了。这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本身这个位置就容易囤积脂肪， 对， 加上你又不锻炼又狂吃，你这个肚子不大哪里大呢，是吧？ 对，没错。好，那我刚才其实说了一个做法吧，就是仰卧起坐。其实有的人对这个仰卧起坐的标准做法其实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呢现在就是有请我们的小白鼠天一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还有我们的教练， 哎呀， 然后呢跟我们现场一起展示一下标准的仰卧起坐的做法应该怎么做。 好，你都这么说我也不能不去，但我心里压力真的有点大。 教练好， 我真的怕自己做得很不好。 对，现在我们的嘉宾，我们的王教练还有我们的天一呢一起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对，好， 对，现在我们到了这个表演区。这样吧，教练，我先坐一下，然后你在旁边观察一下，然后那个告诉我一下，到底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太对哈？啊，这话筒你来拿着。 好，我们的王教练，你可以站在那边， 这边， 对，那边，对。 哦，我不用动 的。对，你不用。好，现在天一呢已经躺在了我们这个瑜伽垫子上面，腹部还是挺突出的。好。好，天一可以开始做了啊。好，我们的教练可以看一下天一的动作是否标准，又存在哪一些的误区呢？教练， 我压着腿。 好，教练，你可以直接拿话筒说就可以。 好，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不用做了啊。对， 不想做了。 好了，平躺就可以了，平躺。 好，平躺。 一般仰卧起坐呢，它 拿话筒 啊，仰卧起坐呢，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啊，一般不太建议新手来做，因为仰卧起坐它是美国大兵发明的，就是如果你要做标准仰卧起坐的话，你需要后背是处于一个直立状态，然后平行的这么抬起来，平行抬起来，就不要有这种弯的过程，所以你要直立，但是这个腿肯定要需要压住的，对吧？这样平起来抬起来，其实你整个核心区域这一圈大概29块肌肉都跟着发力，它就不够集中的锻炼你这个腹部了。 哦， 对吧？ 是这样。 其实你不是想瘦肚子吗？对吧？这不是肚子吗？前侧，对不对？但是你要做仰卧起坐的话呢，它你这一圈包括后边也锻炼到了啊，你的腰也锻炼到了。如果是经常久坐的这些人的话呢，腰平时不太好的话，其实你不太建议做仰卧起坐，这样会腰会觉得特别酸。对，其实咱们就做卷腹就可以了，包括您刚才去扶您这个后脑勺，其实手臂会借一些力，对吧？其实就是还是对，因为会压迫咱们的这个颈椎嘛，其实会对颈椎不好啊。但其实说白了，其实你是自己去压迫你自己的头，其实也使不了多大的力气，对不对？但是尽量不要去扶头做仰卧起坐啊，就是可以扶耳也是可以的，扶耳就可以了、啊， 扶着你的耳朵就可以。天一， 因为我要是平常在健身房的话，因为它是有个器械可以勾住脚的，我的手其实可以不用，因为这个咱这空间里真的我脚借不上力，我觉得起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感觉，所以真正在家练是不是腿一定要找人帮忙，或者自己拿个什么东西压一下？ 刚才教练 是做仰卧起坐的话是可以要压一下的话，但是咱们今天的话呢，主要教大家一下做一下 卷腹就可以了，然后屈腿啊，屈腿，再往后屈点。 就是教练，你可以现在跟天一换一个位置，你做一下标准的动作，然后天一和观众们都看一下。 不用教您，直接教您就可以了。 直接教就可以、 哎、 是吗？好。 然后您手扶在腿上，对，手扶在腿上，然后下颚呢贴紧自己锁骨的位置，就是这样抬起来贴，哎，抬起来贴，抬起来贴，对，抬起来贴的话，您这时候您的头后侧啊，包括颈部就不会借力了，对。然后您直接把手呢扶着，哎、就往上去贴着腿去触碰到这个位置，把腹部卷起来就可以了啊。然后再下放，哎，下放，然后再卷起来。全程的话，您的这个下颚贴紧锁骨的位置，尽量去贴住，哎，贴住啊，对。然后去感受您腹部，哎，上半段这个位置的有没有酸痛的感觉，有没有发力的感觉，酸的感觉。 有发力感，但没有酸痛感。 这样吧，天一，这样吧，教练，你可以给他数着，正常做三十个。 做三十 试一下， 应该还可以。 对，来做啊， 来一， 这样现在头没有借力，对吧？哎，好，做。 好，现在我们天一呢正在我们的这个表演区呢给大家示范卷腹的这个动作，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 现在是发力是我手扶的这个位置，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哎 啊、 包括可以看我们的关注我们的一直播的活力982，也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直播，来看一下天一是如何 是 到底能不能做这三十个 在发力 卷腹的动作、 啊、呼吸不要，千万不要憋气，可以用鼻子呼吸都可以啊，来呼气，呼，对，吸。 天一可以再稍微快一点。 对，再吸气，再呼气，再吸气，再呼气，对。 几个了？ 有酸的感觉了吗？ 当然有 了哈，再做两个就可以了，做二十个啊。好啊，可以了， 好， 可以了。 累吗，天一？ 我觉得一梦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跟我说再快一点，你应该下来试一试怎么快。其实这个运动我觉得是特别容易出汗的一个运动， 对， 会感觉那个就是那个腹肌的上半部分很容易就有那个酸胀感。 哎，对对对，因为咱们一般就腹肌训练的话都会给它分开，就比如说咱们哎先锻炼上半段再练下半段，这样的话你发力会更集中，对，是这样。一会儿咱们休息再来一次好吧， 再来一次， 对对对，其实这个动作就非常的简单了，就是你把腿屈起来之后呢，在家都可以做嘛，屈起来手扶着腿，然后就全程贴着腿就向上去触碰就可以了，对，然后把你的腹部这个位置卷起来的感觉，对对对，很好啊，呼吸啊，对，呼气，好，吸气，呼气，吸气，对，很好。 好，现在再做几个了已经。 对。 现在做几个了呢？ 没数。 我数了九个了啊。是不是越做的话这个发力感会越集中，哎。很好啊，下颌贴紧锁骨，不要抬头，不要抬头啊，抬头的话就是借力了。 到几个了？ 十八十九啊。那个 ,OK, 够了啊。 好，天一说一下感受吧。 我下次拒绝来上这个节目，我觉得太累了，而且没有准备那个纸巾，我觉得这个汗会一会儿下半场这个汗就会一直这么飙出来。 天一怎么说，天一是非常爱出汗的人，对， 胖子都有，我觉得变胖就会容易出汗，真的， 对，因为体温会比较高嘛，对，因为脂肪它有这个御寒的功能， 嗯， 对， 御寒的功能， 所以会比这个瘦的要热一些， 对对对，反正容易热，御寒我都没感觉。 好，这个我们第二时段呢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健身的几个误区，不知道有没有中招。同时呢，我们的教练呢也给我们现场展示了，如果你想瘦你的肚子的话呢，不一定要做这个仰卧起坐，可以做这个卷腹，自己就可以在家完成这样的动作。大家如果没有看到我们的直播呢，可以看我们的回放。好，现在呢、嗯、我们等 一梦，我还有个小小的疑问想问一下教练 啊，等我们这个整点之后回来再问一下好吧。 好 好，那等整点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现在呢先给大家放两首歌曲。 我试了一年

觉得这是不是也是跟我们这个脖子肌群有关系？ 有关系。像主要是如果是颈后肌群比较难受的话，像如果是这儿难受的话、 就是后面的脖子的感觉。 对对对，基本上都是颈前肌群的问题导致的啊，主要是咱们胸锁乳突肌这一块，就这两块。 对，所以经常我练完之后，我教练都会给我按摩这个地方，超舒服。 就是脖子前面的这个 肌。我给你掐一下，就这。 还挺难受的，说实话，猛的一下。 舒服的，其实。 掐完之后还行，但我觉得掐的一瞬间是那种酸酸胀胀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但是好舒服， 就是因为他特别紧张，所以他掐完就会难受， 对， 就需要他需要放松了，就这样。 就是如果我们这些就是白领朋友们，如果你觉得自己在电脑前时间太久，觉得脖子难受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可能就是你前面的肌群有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后面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教练能不能教我们几个方法，来让大家一旦有这种症状，怎么能够缓解一下？ 怎么缓解啊？如果大家在家的话呢，可以拿一个，比如说，就是弹力带， 弹力带， 然后去绑住头的后侧，这么绑过来， 绑住， 绑头后侧，然后去 干什么？ 没有，我想拿着耳机的这个绳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 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没有弹力带，是不是这样？ 哎，对对对，就这样。然后去用颈后的力气去对抗那个弹力带， 手往前拉，脖子往后伸。 哎，对，往后伸。哎，对， 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啊。对。去强化一下咱们这个颈后的肌群，然后去缓解一下对这个颈前肌群给的压力，是这样的。对， 我这是作笔成样，大家别在家真的拿耳机线这样，你的耳机就废掉了。 或者你其实可以这样，就是用你的手攥住拳，这样往上赶它也可以。其实 对，包括如果大家有去比如说按摩什么的话呢，尽量不要老是针对于这个肩颈这个位置按摩，可以让比如按摩师给你按摩这个颈前肌群，都是可以，都是很有必要的。对， 我觉得大家好像真的就是经常办公这个觉得这个肩膀酸的时候，都是让麻烦别人或者自己拿锤子 啊， 都是锤这个后背的肩部这个肌肉， 对， 都是这两块。但其实光放松这两块的肌肉是不足以缓解这个疲劳感， 就是可能就缓解了一天，可能这样，或者是很短的时间。那你可能比如说睡了一宿觉之后，他又回到这个位置了，但其实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是因为是两侧肌力不平衡，导致的这个你后边难受。对，所以，但是如果后边他本来就很难受，你还一直按摩这个后侧的话，它其实缓解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小。但是如果你把前面放松了，那这个后边就没有问题了，就本来后边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 明白了。大家可能单纯用一个疲劳感来判断哪里需要做缓解，但今天通过我们的教练跟大家介绍到，大家如果在伏案时间比较久之后，一定要记得放松我们脖子前面的这一部分肌肉，用手捏一捏，然后用拳头赶一赶， 对，看他有没有紧张的状态。对，如果他就掐起来会比如说有麻麻的，或者是特别难受不舒服，或者还有如果特别严重会有一点恶心的感觉啊，这个位置就是， 这就说明这个过于紧张需要放松。 对对对对。 然后刚刚我们教练教到了，可以拿这个弹力绳从整个后脑这边包过来，然后往前使力，脖子往后面使力， 对，去对抗， 这样对抗性的这样的训练，来缓解前面这个肌群的紧张感。那我觉得这一招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起来啊。 对， 我觉得以后我也要多做这个运动，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教练在节目间隙的时候有帮我捏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捏那瞬间其实是有酸胀感，是不舒服的，但捏完之后，我直接觉得好像刚刚锻炼完的这种紧张感有的缓解。 对，就你平时稍微捏一下也挺好的，就防止你就是变得粗大，脖子嘛， 变成粗脖子是吗？ 对啊。 哎呀，那就是我现在这脖子粗，就是因为可能之前没有练这一块的原因，是吗？ 有可能。 你说的我特别伤心，你知道？ 没关系，其实上这个节目呢，就是给天一或者天一这样一类人。 一类人，听到了吗？你谁跟我是一类的？ 对， 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我跟你说。 没有，其实我觉得发现自己自身的这样的问题是可以的，是可以去解决的。而且天一一直都常常瘦的。 对， 对， 对， 然后只是停在嘴上而已。 对，其实我觉得天一今天如果学几个动作的话，再加上你平时的有氧运动的话，其实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希望吧，我不敢说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功。哎，对，我说到这个，我也提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误区的问题啊。就是我在健身房里面，其实做那个力量，所谓有氧训练相对较少， 对， 有氧体操，我喜欢做这个椭圆仪，跑步机其次，因为我觉得跑步起来就是一是有点枯燥，二是这个总觉得膝盖容易不舒服，但我觉得椭圆仪相对我来，我对我来讲是舒服一点，或者骑那个动感单车。但是我这个坚持了也有挺长一段时间，但是体重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因为刚才咱们上一个节目也讲了，就是说是三分练七分吃，是吧？就是肯定如果你要加入锻炼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肯定需要控制你的饮食了，这是必须的。 所以就是我可能是饮食没有 对，如果饮食控制了，然后单纯的去做比如说椭圆机啊，或者是跑步啊，或者是动感单车，然后体重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或者是瘦了一些，然后就再也这个变化就特别的微小了，就是因为训练太过于单一了，身体已经适应了这种训练模式了，就比如说你每天都是吃饭睡觉吃饭睡觉，哎，身体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了，就是这个跑步，就你现在跑步现在去蹬这个椭圆机就跟你平常走路一样， 就虽然也是很累，也会出很多汗，但是可能已经起不到。 哎，对，就比如说咱们举例子，比如说一个150斤的人去跑一小时，他消耗了一部分卡路里，是吧？如果他这个150斤，他瘦到了130斤的时候，他还跑一小时，那他这个做的功就远远没有他150斤的时候消耗热量要多了， 嗯， 对吧？因为他体重变轻，其实他这个热量就会消耗的越来越少。就比如说一个皮卡车和一个这个小轿车，哪个更费油一样？对吧？但从皮卡瘦到这个小轿车似的，就是你会不会有那个皮卡那么费油了？ 哦，就虽然你还是觉得跑这一个小时也挺累的， 哎，对。 但这时候对于你现在的体重而言，已经不能减肥了。其实我就是这样，我最胖的时候大概是180斤，对。然后我最瘦的时候大概是128斤，这是我最低的时候，从最高到最低。但是说实话，那段时间体重就是上下几斤浮重，130上下，就怎么运动都不变了。 对对对，就到瓶颈了。 就是减肥的时候确实是会，比如说今天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因为他马上就要找一个新的工作，是需要减肥。 嗯。 然后呢，他现在最近一直在拼命的减肥，然后他现在减到了109斤。其实他这几天就算不吃饭或怎么样的，也掉不下去了，就是到了一个瓶颈期。 所以瓶颈期刚刚提到了教练说的，就是首先这个时候你要改变锻炼方式了。 对， 没错。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如果单纯自己改变也很难到位，是不是要找一些像专业的教练才能指导你再进一步了？ 个人建议可能会好一些。对， 因为我在想当时我的那个瓶颈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 就是你多跑一点，还是说少吃一点？ 就比如说你跑一小时已经非常累了，那你哪怕你再腾出一小时再跑一小时，跑俩小时吗？那就太累了， 好像也跑不动了。 对对对，也跑不动了。其实就说明一定要转变这个训练的方式了。 嗯， 对，有时候训练方式太过单一了，有可能也是因为有氧运动需要咱们控制一个心率嘛。 嗯， 对，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你跑步时间长了，会觉得特别累、特别喘，然后还觉得膝关节不舒服。 对， 对吧？其实就不太建议您跑步了。像比如说一些体重基数比较大的那些人。就不太建议他们跑步或者跳绳什么的，其实对膝关节或者是咱们这个髋关节啊、足弓啊、脚踝都不太好。 哦、 这样，哎，对。 天一这样的是没有问题的吧？ 我好像现在体重也上来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可以不跑步，就是其实爬坡走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择。 就把那个跑步机的那个高 度 调 上来， 然后快走是吧？ 哎，对对对。 但其实就是跑步其实对于有些女生来说，她有可能。就是如果他跑完步不拉伸的话，可能会腿变粗。 哎，对，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很多人在选择有氧锻炼，尤其是跑步或类似跑步运动的时候的一个顾虑，变成这个小大象腿， 哎， 会不会这样？ 会有这种可能啊？就因为 这是真的有这种可能， 哎，对，真的有这种可能的。因为女性来讲，对于女性来讲，包括男性也是一样的，拉伸肯定是比锻炼还要重要的。对，拉伸比锻炼还要重要，就是女性可能需要拉伸时间会更长一些，因为把这些肌肉拉长变成修长好看才可以，男性可能有一块一块的这种也好看， 就是男性的你这个所谓的腿粗了一点呢， 哎， 其实可能不会让你减分，但可能女生会更在意这一点。 对， 但其实我觉得男生也会在意，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腿 你粗了之后买裤子是困难的，因为你的腿长是有限的，一旦你就算变成肌肉了，你可能裤子还是没法穿一些比较你喜欢的款型，比如说瘦款的、修身的。所以说其实对于男生来讲，如果你想在意的话，也是要注意拉伸，把这个肌肉块由这样长方正的变成长条的。 对，就比如说有很多女生穿高跟鞋，就不知道你们有发现穿高跟鞋小腿肚子会有一个那个块突出。 对， 对，就是 肌肉， 就是那个结节产生了。就你穿高跟鞋，你小腿一直在处于紧张的状态，就会产生结节，然后你不拉伸，每一次穿高跟鞋都有，结果就导致了以后不穿高跟鞋的时候走路也是有，也还有。 但是我并没有穿高跟鞋，为什么我也有？就是根据我，是因为我的走路姿势吗？ 对，走路姿势发力点还是在腿上。对，在尤其在小腿上，对，就比如你逛一天街之后，会感到小腿 特别酸， 然后再掐一掐，这种就说明走路基本都用小腿发力了。如果走路经常用小腿发力，如果还不拉伸的话，肯定会变粗的。但是其实退一步来讲，像那些长跑运动员，包括踢球的，小腿都不粗，对吧？所以说就还是要注意拉伸。对， 但我发现跑马拉松的选手， 对， 就他们只要是跑步堆的，相对较多的，就是腿会相对来讲会粗一点。 马拉松 跳舞， 但我觉得马拉松的人特别瘦，我不知道为什么 都特别瘦，因为 吧， 他经常做有氧运动嘛，他们心肺功能非常好，所以他们腿就是也是，因为他们是专业的，所以他要专业的按摩什么这种，所以 他们 的腿不粗， 所以他们整体就会非常的瘦。虽然他们的运动量很大，但不会产生我们的顾虑的那种说腿边的肌肉块特别大变粗了。 对，而且他们会用正确的力量去跑步。 对， 这还有个正确的力量， 力量不是用小腿来跑步，对，因为你用小腿来跑步会跑得特别累，特别慢。对，正常是咱们用髋关节臀部来推动咱们向前的动力，这样会觉得特别轻松。对，因为是人中间的位置嘛，人中间位置推动你，你会觉得整体向前做移动，对吧？如果单纯是脚的话，就脚带动你整个身体就会慢一些，这样。对，而且会费力一些。 所以说大家看到专业运动员虽然他们的运动量已经是我们常人的好几倍，但是他们身材仍然保持非常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正确的方法下进行这些锻炼。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个顾虑的话，那就说明你的方法有待调整。 是的，有待调整。好，我们刚才天一问了很多问题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减肥和健身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误区呢？首先我们看说这个减脂只靠有氧运动吗？ 对，这也是我关心的，因为我说我喜欢有氧，不喜欢无氧 是吧？ 我是不是说反了？对，我不喜欢无氧，就力量型的训练嘛，我可能相对来讲做的少一点，所以说如果只有氧的话可以。 像有氧运动它肯定是减脂的重要的途径。 我想问一下教练，就是有氧运动比如说除了跑步啊，就是快走啊，还有其他什么？ 就它的类型有非常多种，就非常比如包括就是在 Keep 上也算是一种减脂的方式，对吧？Keep 还有那个 HIIT HIIT。 我还真的做过 Keep 上的一个初级的减脂20分钟。 对，那个算是一个HIIT 那个。 就是初级，我的天，我就已经累死了。 暴汗是不 是？ 是 暴汗， 就是汗出都会极多， 非常累，而且还是初级版。 对。 然后游泳算不算是有氧？ 也算。 有氧、跑步、骑单车，这都算有氧。 对，比如说固定自行车呀、腿二肌呀、跑步啊、慢跑是吧？跳绳。爬坡走啊，都可以。包括那个咱说 Keep 上的那些训练，比如说高强度间歇性训练法，对吧？其实但是 拳击， 对，其实都算。对，因为有氧的途径有很多种的，对。减脂就是有氧运动的方式有很多种， 所以它一定是能够减脂的。 它一定是能够减脂，因为它是最重要的途径。对， 就是以减脂为前提的话，有氧是必不可少的。 对对对，但是无氧运动，像您不喜欢吗？无氧运动的话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咱们在睡觉的时候多减一些脂肪。 就是你静下来的时候也可以消耗掉一些脂肪。 对，因为肌肉的消耗热量是脂肪的大概3倍左右啊。就比如说咱俩同时在走路在逛街，那我肌肉多，我就比你消耗要多。 就同样咱们俩吃一碗饭，我长了秤，你可能就不长了。 对， 但就这个意思。 这 就 是肌肉的好处，让你躺下来能消耗更多的热量，所以说一定要锻炼肌肉，然后而且把自己的肌肉呢维持住。 那按照这个逻辑我推理一下，就如果我今天我只是有氧并没有增强自己的肌肉的话，那反弹很快是不是也是这种可能？就一旦我停止了有氧，我再吃东西就会反弹了。 会反弹很快。 对，因为这个有氧运动它是分解肌肉的。它会分解你的肌肉，如果你的肌肉分解掉了的话呢，你的这个代谢就会越来越低， 力量训练就是把你的肌肉维持住，而且并且提高，哎，是这个好处。对， 所以说有氧跟无氧应该有机结合，才能真的巩固到一个能，就是你让你的身体维持住一个你理想的身材， 就是最大化的消耗热量， 然后还不减肌肉。 哎，对对对，不减肌肉。 所以就是如果只靠有氧你可以减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想保持住这个身材，尤其是在你有氧量减少之后还能保持住的话，不反弹的话，那么无氧一定是要跟上的， 要跟上的。对对对，因为有很多比如说小姑娘什么的是吧，女生就是她我节食减肥，我去跑步，去操场跑步，我比如说跑了一周或者两周的时间，我瘦下来了，可能瘦10-20斤都有可能，但她只要一不坚持她就会反弹， 而且反弹很快， 反弹而且很快，他还会超过他原来的体重。 看我看我看我，我就是例子，这样大胖脸是怎么回来的，就是我终止了锻炼然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对 对，但他一旦他超过他原来的体重的话呢，他接下来再减脂的之路他还按这个过程去走的话，他就比上一次减脂更难， 就是我减不下来那个我曾经的记录了是吗？2个月40斤，我这回拼了命可能2个月40斤下不来了。 因为你的新陈代谢是一直越来越慢的。 对 对, 对, 对，因为你节食加上你运动的时候，其实减脂很简单，就是减重啊，就是无非就是你消耗你的热量大于你摄入的，其实你就能瘦，对吧？就是你消耗大于你摄入就能瘦，但是身体有一个机制，就是因为这个肌肉的这个每一公斤的肌肉呢，每小时可以消耗26卡路里的热量。 26卡路里。 每一公斤肌肉每小时。 肌肉。 哎， 两小时。 对，消耗26卡。但是每一公斤脂肪呢，每一小时可以消耗1卡。 你差好多呀。 对，差好多。但是如果你的热量不够的话，你的热量就是你摄入的热量不够你的基础代谢的话呢，身体会优先分解你的这个做工大的， 就是肌肉， 把你肌肉先分解了，因为你实在太耗这个热量了，对吧？我为了抵挡下一次热量不够，所以我要先把你分解掉了，你的肌肉就被分解掉了。分解掉了之后呢，肌肉同时也是锁水的，对吧？肌肉锁水的，大概你的一公斤肌肉里有70%的水分，大概有1.5斤左右，是吧？1.5斤，也就是说你流失了一公斤肌肉，也同时流失了1.5斤的水，有大概就是3.5斤，对吧？就比如你通过你的节食加有氧，你流失了3.5斤的这个肌肉和水，但你脂肪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儿。 明白？虽然你瘦了，但其实你的脂肪并没有因此而下降， 可能失去的是水分，体内的水分， 水分还有你的重要的能产生做工的肌肉没 了。对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是26卡跟1卡的这个比例。 就是明白了， 对， 其实理论上也会消耗一定量的脂肪，只不过它的量跟脂肉比的话，那差距是很大的。 对， 所以这时候如果没有无氧跟上的话，那么虽然你瘦了，但其实你的力量变小了。 对对，包括这个，因为这个脂肪它是不溶于水的嘛，就像油它不溶于水，对不对？所以说细胞在储存这些脂肪的同时呢，就不会再多储存很大量的水分。比如说你身体的水分少了，如果你比如说你原来是150斤，你的肌肉是这些，脂肪这些，当你瘦下来130的时候，你胖成了160，可能你这个肌肉和水分还是那些，特别少了，但你脂肪又会超出你原来那么些。 这就是为什么再次减肥同样的运动方法没办法减回到 那个体重，对，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不会那么容易了。 对对对， 所谓的新手福利期没有了，对，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那只能用一次。 我就是那种什么，就是我这次想减肥的话，我就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没错， 我有点心寒了，你知道吗？ 所以你得坚持啊，什么时候都不晚，我跟你说。 哎，对吧？就是尽管变难了，但是科学的减肥还是可以再回去的，是吧？ 对对对， 对，只要你把肌肉重新塑造起来 啊， 把脂肪减掉就可以了。 加油，天一！ 你知道吗？说的什么叫心凉的感觉？大家通过我的声音有没有感觉到那种一丝丝的凉意？我觉得塑造肌肉这个比减肥在我听来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 好，刚才我们的教练呢，在我们的第三时段呢，给我们讲了这个减肥只靠有氧运动就可以了吗？答案是不可以的。 应该说片面的，就是如果只靠这个的话，你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显然是不可以满足你真正希望自己有维持一个好身材的这个目标的。 没错。好，接下来呢，一梦要给大家放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教我们9个步骤，就是教女生臀部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嗯嗯。 好的，我们刚才看了那个视频之后，我和天一都非常的惊讶。 对，我们是一边看一边在评论啊。 这个、对，这个健身女教练的臀部真的是非常漂亮。 就是我觉得在至少在我相信在全世界各地审美里面，我相信主流审美里面，像这样的臀部一定是那种比较完美的。 对， 而且刚刚我们也在跟教练一直讨论，像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些动作的难度，其实普通人是很难达到的。 对对对， 是要经过专业训练。比如他那个腿可以侧踢，就是在没有任何那个外力的帮助情况下能踢到，我相信看90度，还有侧后踢，就是趴在地上把腿往高抬，我觉得他的那个幅度已经不是平着能到30度，有没有往上抬，我觉得这个幅度应该是很难做到的吧。 对，跟柔韧性也有一定关系的。对，千万不要模仿去做动作。 就我们如果跟着这个单纯跟着这组视频去做的话，可能会超出自己现有的能力了。 对 对 对对对，会难一些。 所以其实在我们健身和锻炼的时候，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来，千万不要急于求成。 就别上来就非要把腿踢到那么高， 对，就是很有可能会伤到我们自己的身体， 结果会伤到自己。 是的。好，这就是我们潮流梦工厂的超梦养成记的第三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 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有情极深。半眼神，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一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声，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深。确认过眼神，我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二版本的超模养成记，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听一。 今天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好朋友，是来自蜜桃健身工作室的王庆凯教练。Hello， 大家好。 刚才在前三个部分呢，我们的王教练呢跟我们分享了一部分健身的误区。那比如说你这个仰卧起坐能不能减腹部的脂肪啊，还有就是如果没有肌肉的酸痛就是没有练到位吗？锻炼后停止一阵子会发胖吗？减脂只靠有氧运动吗？这些问题呢我们刚才都给大家一一的解决了。如果没有收看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呢，大家也不要担心，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啊。如果你想看回放的话， 对，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播放列表里面找到往期的节目，随时调出来回看一下。 没错，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聊我们这个健身误区的话题啊。 对， 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减脂只靠有氧运动吗？答案是比较片面的。 对，有点片面，它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从长久来看，最好还是有氧和无氧有机结合，让你既长这个肌肉，同时又减脂肪，这样可能你看起来就变成你心目中想要的那个变瘦的效果。 是的，其实 说到我这么咬牙切齿，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这个目标好难，对我来讲。 其实说实话，这个减脂呢，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其实还蛮重视的。因为如果你 大家都容易发胖， 脂肪如果太多的话，或者作息时间规律不太规律的话，很有可能导致你的一些就会有并发症。 比如 对，比如说有什么 说不出来， 三高。 三高是有， 然后甚至有可跟脂肪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啊。有的过于肥胖的话，还可能会得糖尿病。 你知道吗？一梦说的这么没有切身的体会，就是因为一梦没怎么胖过。这时候由一个现在正在处在胖子的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胖了之后会怎么样？给大家讲个很现实的例子，两个绝对是大家会深有体会。第一，上楼梯，以前我住的那个房子是我住在4楼，其实4楼不算一个很高的楼层。 肥胖还可以导致心脏病哦。 你插的这句好突然。然后我就说，比如说我今天买点东西，我从1楼到4楼能做到汗如雨下，你能想象吗？仅仅4层楼而已，就汗如雨下，就是极易出汗。吃东西，比如说今天咱们喝了一碗汤或者喝一碗热粥，我那个汗就是要一打纸巾擦才行，就到这个程度。第二点，大家都喜欢美是吧？ 你的汗腺真的很发达呀， 因为胖嘛。第二个就是当大家都很爱美嘛，我也是一个想爱美的人，尽管身体没有给我这样的资本。我记得印象很深，有一次去这个一个运动品牌去挑了一条裤子，然后我说服务员，这个裤子有没有我的号码？那个我想试一下。结果那个服务员轻蔑的用眼角看了我一眼，说没有。然后我说哎，那这条呢？ 我给你找找试试吧。他就给我拿了一条裤，我就去试了。结果我 不是牛仔裤，是运动裤。 运动裤啊。然后我就穿完之后，我就出来。我一边出来一边心在想，哎呀，是不是有点紧呢？结果我出来之后，那几个服务员冲着我哈哈大笑，相信我没有任何的遮掩，就是哈哈大笑。然后我转身把这裤子换来，头也不回的离开这家店，发誓再也不来了。内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就是因为太紧了，你知道。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脂肪多的原因嘛，胖的原因。 所以不管从身体健康，从你这个日常的生活饮食，包括你想爱美的话，那么减肥健身让自己身体健康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是的。那其实很多人呢，他是存在比如说，哎，我只有胳膊胖，或者是哎我只有腿胖，哎我只有肚子胖， 还有只有脸胖，这是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不是 现在的这个问题是局部减脂到底存在吗？教练， 这个其实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 因为脂肪它是一个以一个整体的形式， 流动性的是吗？ 哎，对，存在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流动性的。对， 流动性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就脸胖，我想瘦脸，结果我跑完之后脸上其实好不容易那个脂肪好不容易消到了，胳膊的脂肪就流到脸上了吗？ 就是也会有这种可能。因为脂肪它跟水一样，它是往下流的。对，它为什么喜欢囤积在咱们腹部这一块呢？就是腹部它基本上每个人囤积脂肪最多的位置。因为第一点呢，脂肪它是有保暖作用的，就像为什么胖的人他喜欢出汗，对不对？因为他特别热，特别暖和，对不对？所以他要出汗，对， 特别热，特别暖和。第一， 然后 好像我刚才的例子刚好印证了这个理论。 对，他出汗的话，为了抑制自己这个体温过高，对不对？要降温嘛， 出汗， 哎，降温。对，第一点是就是他特别热嘛，保暖，然后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 你梦，你笑得这么惨绝人寰，就相当于当年我看到的那个服务员是一样的。 没有，刚 不就我胖点吗？ 没有， 不至于笑成这样。 我觉得我的教练就是书法，把这个胖子形容得很可爱，保暖。 相信我，胖子们一定不会这么觉得。胖子们 继续说。 对，就是第二点是为了，因为它保暖，所以它为保护我们的这个脏器，所以它就囤积在这个位置。第一点是保护我们的脏器啊。第二点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囤积在中间呢，因为它这个。这是咱们人中的位置嘛，就人中最中间的位置， 中间的位置， 哎，对，它是最稳固的位置，它最 核心的这个力量， 最不易流动，所以它就在这儿待着最舒服。其实脂肪在这儿待着是最舒服的，所以它要囤积在肚子上。它基本上是哪儿待着舒服，在哪儿待着。 那些脸大的朋友们心里面这时候听到会滴血， 脸肉 说明脸上待着是很舒服，所以他们不愿意流走。 对， 这脸胖怎么办？ 就包括咱们手臂，其实你看手臂还有这咱们小腿，其实都其实都很脂肪都很少，因为他这经常动，所以脂肪就不往这长，就长得很少，有一部分长得很少。但除非他是比如说逆生长，就是实在是太多了，它就从肚子一点点往上涨，这样 是。就是所谓的四肢都跟着胖。 对，都跟着胖了，对对对。 哎，但刚刚那个我们健身教练也说了，就是肚子是容易囤积脂肪的，所以但是我也知道一个说法，就是向心型肥胖是所有肥胖当中最危险的一种，所以就是很多人他四肢是很纤细的，但是唯独肚子特别的胖，这样的危害其实比那所谓的你浑身上下都是很匀称的胖，相较而言，这种向心型肥胖是更危险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的内脏， 有什么危害呢？ 因为你的内脏这块都在身体这一块啊，但你这个地方脂肪最多的时候，比如说脂肪肝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都会来了。而且这个病其实都不好治，而且他们一旦转化成其他恶性疾病的时候，回天乏力呀。所以这是减肥的重要性嘛？ 对，因为这个脂肪它少的话其实是保护作用，它多的话其实就是损害，它会加速这个脏器的老化。但如果你比如你心脏周围都是脂肪的话，它蹦出来这个血液就会夹杂这些脂肪，然后就流经你的全身，然后流经你的大脑的话，你这个大脑里的血液就会带脂肪，就会变成脑淤血，因为你血液变粘稠了，因为有脂肪嘛，对吧？就脑淤血什么这种脑梗， 肥吧天意， 脑梗什么的。 你每次都插这种扎心的话进来是要怎么样？ 不是我怕你， 你怕我怎么样？ 我怕你会有问题。 哎，我说我来节目做个嘉宾容易吗？从在下面训练到被你这各种扎小剑，我这心脏得多强大才能承受住你这样的话？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努力锻炼哦。 我觉得是这样，今天客观的说，大家在听我们和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捏自己的肚子，如果你能捏起来一块肥肥的肚皮了，那这时候咱别在乎面子了，动起来减肥吧。别拍你肚子没什么肉， 我 知道。 你问他，你问王教练，我有没有肉？ 还可以。 他其实非常了解我的，我真的是很多的肉，真的要气死了。 所以局部减脂不存在。那么问题来了，那王教练，我们想瘦怎么办？比如说我就觉得自己的脸部，我觉得脸肉有点多，我就觉得我的这个腿肚子有点大，我就觉得我腿有点粗，子就类似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就是还是需要整体的脂肪减少，这样你的，比如说你脸也瘦了，然后肚子也瘦了，胳膊也瘦了，就这样。 就是你要瘦肯定是整体往下瘦， 对，整体往下 瘦，不可能说你其他部分保持着这个样子，只有脸瘦，这不太可能。 哎，对对对，包括还有一种，比如说一些医疗手段，就是比如说抽脂什么那种，比如说你抽脂，但是你可能也需要休养一段时间，对，比如说你抽完，比如说你抽了一个肚子，那肚子可能因为它脂肪少了之后，它皮肤没有办法立马就崩回来，所以说它就给这个皮肤细胞一个代谢的这个时间，它可能需要半年左右，是吧？它就代谢到紧绷的时候，这时候你脂肪差不多也回流回来了。 啊，所以说脂肪是流动性，就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说这是很多医疗手段可能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你真正的困扰的原因。 对， 还是整体瘦下去。 对，比如说你抽完之后呢，那它过一段时间它就流回来了，包括你接下来在饮食当中还是需要摄入脂肪的，对不对？摄入脂肪它又会囤积在这个位置，因为它就习惯性 哎， 对，囤 积 在这个 这些部位， 哎，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话，不管你是不是听完之后觉得心里面受到了震颤，但不得不告诉你这一个血一样的事实，就是局部减脂不存在。 是的， 想瘦的话整体瘦吧。 对， 那我能不能再问一个深一点的问题啊？就是既然我们局部减脂不存在，整体瘦，可是我可能比如说希望我这个胳膊的粗的程度，或者说是我腿部的这个形状，其实我想维持住，不想它瘦，那通过训练的办法有没有可能说让 主要就是方法我都能给你解答，就是让它增肌， 就是让该就是在整体瘦的情况把其他线条能练起来。 哎，对，是可以的，就是你肌肉强化了它这个线条就出来了， 就说肌肉可以达到局部的强化。 对对对， 瘦没办法局部，但肌肉是可以的。 对对对，是这样。 所以说各位，如果你想要在某一个部分保持的话，可以加强肌肉方面的训练。 其 实这个也算是一个给了一个放水之后给了一个甜枣，就是如果你想要你理想中那种身材，我们还是有办法帮你达到的，通过肌肉方面的训练。 好，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如果从来不拉伸和热身的话，是不是对我们身体也不太好？ 这点答案是肯定的吧？ 对， 谁听到都会说一定的呀。 所以我其实是想让教练教我们几个热身的，就是如果就是没有，如果家里没有跑步机的话，热身的话我应该怎么热身？ 就可以做一些高抬腿啊，或者是开合跳，其实都很简单的。对 对，所以我想请两位一步到表演区给大家展示一下。 还是没 多 了这一步， 拉伸还有热身这两个步骤。 好好的， 好，来，两位请一步到我们的表演区。 好，我们现在一步到表演区了。 好的， 那就我们先从热身开始吧。 对，我们的教练先从热身开始。 好，那就让我们的教练来教我一下，比如说热身的时候我们做哪些常见的动作比较能达到效果。 我们可以做一些高抬腿，这样 抬腿， 哎，对，高抬腿，哎，对，就直接把腿抬到与地面平行就可以了。对，跳起来，这么 跳起来。 天一，请你跳起来，让我们的演播室 对对对 颤抖起来。 起来是吗？ 后背要挺直，收住肚子，收住核心。 哎，我真的毫不夸张啊， 对， 就是我的这个机器一直在颤抖。 做几次就可以了， 可以了， 哎，可以了，意识到就可以了。可以做一些高抬腿，就充分热身，让身体热起来，血液循环快起来，就这样啊。可以做一些开合跳，就打开。 对，开合跳。 对，要打开到头上。 要举到你的头顶。 对， 对， 是不是要摆动向上啊？对对。对，要收住肚子，肚子不要向前顶啊。 不要顶。 就是他已，其实可能他已经这么大了，就算收住了，收不回去了。 收不了多少。 下来的时候放到裤线就可以了。 裤线。 哎，对。 哦，明白，是这种。 对，运动轨迹幅度尽量要大才可以啊。对。 使劲蹦。 就做几次应该就出汗了，可以了，可以了啊。 好的，好的。旁边的音乐广播应该也听到了我们这个阵阵的颤抖的声音。 对。其实做的还不错，然后咱们可以做一个简单拉伸，先从头开始一直拉到脚啊。对，咱们可以做一个就是咱们手背后，哎，单手背后，然后一个手去扶住咱们的头，哎，这么去拉伸一下咱们哎侧面的这个斜方肌，哎，对，这边肩膀要下沉，收住肚子不要向前顶。对，记住你全程做任何运动的时候核心都要收紧， 才可以，这个位置不要向前顶，但如果你这个腹部向前顶的话，腰就会突出，这样啊，对。然后每次拉伸的时间大概在30秒左右，会感觉到这侧有一个拉伸的感觉啊，然后咱们可以换另一侧，对，做一个示范就可以了。 好， 对，后背要挺直，对，不要挺直，收住腹部啊。腹部和肋骨呢不要向前顶，这是肋骨、啊、 天一你回去可以看一下回放，你这边侧起来的肉有多少，脸这个肉 对 非常可爱， 很好啊，不错啊。然后咱们拉伸一下手臂，就是什么、 哎、拉伸一下你的手臂， 拉伸一下这个肩膀的后侧这个位置啊，对，其实就做一个很基本的拉伸了，对，很基本拉伸，基本上咱们比如大学或者高中体育都有教这种基本的拉伸，简单拉伸一下就可以了，对，然后拉伸内侧，对对对，基本上发力点就是像这个后侧去发力啊，对，要收住肚子，要想起来这个事儿，一定要想起来这个事儿啊，对，对， 好 ，OK， 然后单手掐腰，单手掐腰，收住肚子，然后哎向一侧去拉一下侧边的这个哎两侧啊，身体两侧，对，腿微屈啊，收紧腹部， 腿微屈， 哎，腿微屈，对，就膝关节微屈啊。不要站得过于伸直了，对。 所以天一一看你就是没有进行过这个系统的健身。 对，不要有这种震颤的感觉啊，就是保持一个定点不动了就可以了啊，不要这么一直来回震颤这样。对，会感到这次有拉伸感，对吧？哎，不错啊。好，然后咱们单脚站立之后，拉伸一下大腿的前侧，对，然后把大腿前侧来翘起来。对，然后哎，手扶着咱们脚踝的位置啊，千万不要扶脚面，对，千万不要扶、啊， 根本摸不到对吗？ 不要扶脚面，要扶脚踝的位置啊，扶脚踝位置，然后向后去发力，这样拉伸一下大腿前侧，对，这样，对，对，这样去拉伸一下大腿前侧啊，有感觉吗？ 我说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猛的一拉的时候，就整个这个腿就抽筋了那种感觉，这是什么问题呢？ 因为这个腿部肌肉太紧张了，哎，对对对，而且平时很少做拉伸运动，对吧？柔韧性不太好，对，所以一定要慢啊，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慢，这样髋关节保证中立位啊。髋关节中立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得一定要平，就比如现在人一定要平，这样平，不要哎，不拉哎拉转了。好。你要平啊，对，对，哎，很好啊。然后这个站不稳的原因呢，是主要是腹部力量不足，就核心区域不稳，所以你就站不稳啊，平衡性比较弱啊。对，像扶那把应该好一些，对吧 ？OK， 咱们换另一条腿啊。对 ，OK， 收住腹部，哎，收紧腹部，你会觉得站得稍微稳一点。然后你承重的这个脚呢，要向下抓地的感觉。脚趾头要发上力，抓地，抓住地啊！对 对， 腿前侧应该会有一个明显的拉伸感，对吧？哎，不错啊。然后咱们这样就双手去勾地就可以了，双手去勾地，哎，这样后背，哎，后背接近，基本上 就拉伸 一 下你的后背， 对，拉伸一下腿，拉伸一下腿后侧啊，就极限就可以了啊，极限就可以了，对，保持住啊，对，大概就20-30秒左右就可以。 好的， 腿可以微屈一下啊，不要过度伸直，对。微屈一下，这样也有感觉，对吧？主要大腿后侧，对吧？好， 天一以后可以经常来健身的节目。 其实就是简单的这个， 你可以免费上健身课。 不累吧？应该。 我能说这个拉伸也是打碎了我的那个心脏的感觉，什么意思？就是我看见屏幕中的自己的这个形象，我就是觉得，减肥真的要提上日程了。这个形象真的是只能用四个字，惨不忍睹来形容。 没有，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 好，可以了啊。 好，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王教练。好，天一可以回来了。OK， 我们的这个节目呢，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然后呢，我们再稍微总结一下吧。先让我们的这个直接的感受者天一来总结一下。 我先说一个有点题外话的话啊。各位胖子朋友们，请不要借有用这个词来形容你们。大家想要有减肥动力吗？刚刚我们节目中提到的这些拉伸的动作呀，热身的动作，你对着家里的穿衣镜做一遍，你保准想要去瘦身，因为你只能用难看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身体。所以就是我觉得健身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是可能很难有个动力让你去持续，所以我刚刚说这个方法真的不是个玩笑话， 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现在的身材，然后再决定你该不该去健身。嗯，这是我心里最直接的话。 OK， 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其实总体来说的话，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健康的饮食，还有健康的这个锻炼， 还有正确的健身观。 没错， 对，如何控制饮食，然后如何避免一些健身当中的误区。 嗯， 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局部减脂是不是成立啊， 嗯， 然后停止锻炼是不是就会发胖啊，减脂是不是只有有氧运动，这样的误区，如果你按照这个误区去走的话，那么你的健身效果可能不会尽如人意。 嗯，没错。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王教练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嗯， 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的健身的误区可以给你一些提示吧，也给你一些好的健身的方法。 对，然后希望你能找到健身的动力，然后真的锻炼出自己的好身材。 没错， 今天节目时间虽然有限，但健身的路却非常的长，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住，也预祝大家能够减肥成功，有塑造出属于自己的理想身材。 对，都漂漂亮亮的。 对， 好，我们的下一档节目呢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982。 嗯， 好， 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王教练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王教练， 两次感谢了。 嗯， 所以以后可以多多来哦。 嗯， 好 好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哦，拜拜， 拜拜。 情侣的故事， 所以要找个缓冲方法，直到有天我也放得下。不是个怪咖，是不计较的惩罚。 看情侣的怪咖，再难过也笑着说吧。 方